攻读宗徒大事录第十八章。此后，保禄就离开雅典，来到了格林多，在那里遇见了一个犹太人，名叫阿贵拉，原籍本都。他同妻子普里史拉最近从意大利来，因为克劳迪曾命令所有的犹太人都离开罗马，保禄就投到他们那里，因为是同业，保禄便留在他们那里工作。原来他们是以制造帐幕为业的。每逢安息日，保禄就在会堂里辩论，劝化犹太人和希腊人。及至希拉和迪茂德从马其顿来到后，保禄就专心传道，向犹太人证明耶稣就是墨西亚。可是因为他们反对，而且说亵渎的话，保禄就佛事衣服向他们说，你们的血归到你们头上，与我无干，从今以后我要到外邦人那里去了。于是离开那里，进了一个名叫帝铎尤斯托的家里。这人敬畏天主，他的家紧靠着会堂。会堂长克里斯坡和他的全家都信了主，还有许多格林多人听了道而相信，也领了洗。夜间，主借异象对保禄说，不要害怕，只管讲，不要缄默，因为有我与你同在，必没有人向你下手加害你，因为在这城里有许多百姓是属于我的。于是他就在那里住了一年零六个月，在他们中讲授天主的圣道。当加里雍做阿哈雅总督时，犹太人同心合意地起来攻击保禄，把他带到法庭说，这个人劝人违法敬拜天主。保禄刚要开口，加里雍就向犹太人说，犹太人呐，如果有什么犯法或邪恶的罪行，我自当容忍你们，但问题既是关于道理、名目和你们自己的法律的事，你们自己管吧，我不愿做这些事的判官。就把他们逐出了法庭。于是众希腊人拉住会堂长索斯特乃，在法庭前打了他，而加里雍全不理睬这些事。保禄又住了些日子，就与弟兄们辞别，乘船往叙利亚去。和他一起的有普里史拉和阿贵拉，因为保禄许有誓愿，在庚格勒剃了头发。到了厄弗所，保禄便把他们留在那里，自己进了会堂，同犹太人辩论。众人求他多住些时候，他没有应允，却辞别他们说，若是天主愿意，我还要回到你们这里来。遂从厄弗所开船走了。在凯撒勒雅下船，就上耶路撒冷问候教会，然后下到安提约基亚。保禄三次出拜传教。保禄住了一个时期，又出发挨次经过加拉达地区和弗里基亚，兼顾众位门徒。有一个在亚历山大里亚出生的犹太人，名叫阿波罗，是个有口才的人，长于圣经。他到了厄弗所，这人学过主的道理，讲论耶稣的事心神热烈，教训人也很详实，却只知弱汉的洗礼。这人开始在会堂里放胆讲论，普里史拉和阿贵拉听了他的讲论，就把他接来，给他更详实地讲解了天主的道理。阿波罗有意往阿哈雅去，弟兄们都鼓励他，并且给门徒写信，叫他们接待他。他到了那里， 依赖恩宠，给了信徒们很多的贡献，因为他经常有力地当众驳倒犹太人，用圣经指明耶稣就是墨西亚。